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义律接到了广州商馆的急件，说官县包围了商馆，所有遗商在交出鸦片钱不得离境。义律感到事态紧急，马上乘船赶回了广州。 虎门炮台和珠江两岸的所有营汛接到了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命令，各国船舶许进不许出。路易莎号是商务监督署的专用单桅纵帆船，拥有特许通行证。他驶入虎门时，清军未加拦阻，但迅速派哨船紧随其后。路易莎号第二天中午抵达了黄埔岛，驶入福煦码头。平常时，福煦码头击鼓繁弦似的热闹，进出口货物堆积如山，苦力佣工们忙碌得如同成群的工蚁，耗子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可是今日，这里却笼罩在肃杀的戾气中。码头四周布满了清军，他们封堵了所有栈桥道口，像猎犬似的监视着渔船的一举一动。十几条外国商船像停摆的钟，一动不动泊在码头里。1300多名外国水手困在船上，不得随意下船。20多条清军水师船只和哨船在黄埔岛四周穿梭行驶，船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兵丁。4条满载硫磺和桐油的火筏堵住了福煦码头的入口。韩兆庆指挥2营便兵包围了福煦码头。他坐在太师椅里，身后簇拥着一群便兵。义律下了船，他身穿海军军装，头戴三角帽，腰悬佩剑，足踏皮靴。在参孙和马如汉的陪伴下，走到了韩兆庆面前，行了一个优雅的西式军礼。大英帝国驻中国领事查理·义律向韩大人问好。在照光的照耀下，韩兆庆鼻翼右侧的红痣微微发亮，稍微欠了一下身子，算是还了礼了，口气倨傲：“一目义律，你国商人常年向天朝贩运鸦片， 惹急了大皇帝陛下。大皇帝特派钦差大人到广州查禁鸦片，本官奉上线命令封港封仓，特此奉告。听完马如汉的翻译之后，义律说，听说广州官衔不仅封港封仓，还派兵包围了商馆，将我国商人扣为人质，原职正为解决此事而来。韩兆庆站起身来，游着步子打着官腔，你是英国派来的职官，本官奉劝你仔细约束你国商人和水手，我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既不缺你们的棉花布匹，也不缺你们的五金钟表，更不缺鸦片。你们英国人以肉为食，离了茶叶大黄就消化不良，有一命呜呼之余。我国大皇帝怀柔天下，善待远人，这才准许你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做正经买卖，利乐无穷，何必用鸦片戕害天朝臣民？义律一本正经说道，原职恪尽职守，多次公告本国商人谨遵归国法律，不得携带鸦片入口，如有违反，被贵国兵丁查获，自行承担后果，并接受贵国惩罚。原职夙夜忧郁，抱负难平，一心早日铲除此等恶习。一个是大清副将，一个是英国领事，两个人全都冠冕堂皇，义正言辞，但心里都明白官话背面藏污纳垢。韩兆庆明里执行禁烟令，暗里受贿于查司总司，义律呢，明里要求英国商人遵守大清法律，暗地里默认英商利用大清法律的缺陷腾挪躲闪。韩兆庆绷着脸皮说，哟，呵呵，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要是严格约束你国商人了，大皇帝陛下何必派钦差大臣严打严查呀？义律指着英国商船说，韩大人，您要是在我国船上查出一磅鸦片，即可依照归国法律严加惩办，原职绝不姑息，要是没有真凭实据，封港封仓纯属多此一举，派兵包围商馆更是耸人听闻。一开场就话不投机，韩兆庆冷哼一声，一目一律，你到黄埔来到底有何干求啊？封港封仓包围商馆姿势体大，本领事职责所在，必须过问。韩兆庆抠了抠鼻孔，哎，那你就过问吧，但钦差大人有令，各国遗船和水手许进不许出，你能来扶许码头，也能逆水上行，要想退回去，可非得有钦差大人的谕令不可。义律手搭凉棚环视扶许码头，码头内总共泊有17条外国商船，其中11条挂着英国旗，他迈步朝最近的英船走去，那是一条载重600吨的商船，船批上有中永字样，隶属于滇地商行，船上有70多名水手。义律一登上中永号，立即就被水手们围在中央，诉苦的，抱怨的，求助的，骂人的，乱乱哄哄，嘈嘈杂杂。船长马奎斯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是退役的海军军官，40多岁，参加过苏里南海战和贝峰群岛登陆战，是义律的老相识了。一番寒暄过后，他告诉义律，粤海关下令撤走所有中国工艺，禁止装卸货物，禁止黄埔居民向遗船出售食物和净水，有2条商船的水柜里已经没有净水了，水手们只好提取江水烧水做饭， 而珠江的水质极差，很可能会闹出疾病。义律说，钦差大臣行事鲁莽，义愤多于思考，口压人质的做法既聪明又荒谬，既夸张又混乱，我们不能让他抓住小辫子。你的船上有违禁货物吗？马奎斯说， Mr. 一律，本船载运的150箱鸦片都卸在老万山的趸船上，运入中国境内的全是合法商品。义律指着临近的几条英籍商船问道，那些商船是否有违禁物？ 据我所知，没有一条船携带违禁商品入境，船长们不会自找麻烦。 嗯，很好，马奎斯，只要你们没有携带违禁商品，事情就不至于糟糕到无可救药的天地。义律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和自己的职责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鸦片问题上，英国政府在道德上损人利己，在法律上却无懈可击。此时此刻，义律必须扮演一个辩护律师的角色，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同胞消灾攘祸。他对周边的水手说道， 水手们，中国官衔的任何指控是必须有人证和物证的，只要没有真凭实据，我们就有回旋的余地。不分良友的扣押所有外国人，包括无辜的雇员和水手，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有缺陷的。 马奎斯问， Mr. 一律，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律第一次经历如此复杂的事变，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过了好半晌，他才抬起头来。 马奎斯船长，钟永号上有多少枪支弹药？ 公海上海盗从集，各国商船都配有火炮枪支。依照粤海关章程，移船入口前必须在虎门挂号口起去炮位封存枪支，但允许移船保留短刀和佩剑。马奎斯说， Mr. 一律，本船的8位火炮和枪支都封存在虎门，为防万一，我在甲板舱里藏了12支短枪和少量弹药，如果有必要的话，您只要一声令下。 哎，义律摆手指住他，其他商船藏有枪支吗？ 据我所知，菲索号和迄今号藏有少量枪支，具体数字不详。 义律抚弦环视着江面，江面上哨船梭枝，刀枪林立，水陆交延，变兵警动，征鼓之声相互答应。他的灰蓝色眸子里闪着微光。 中国不是苏里南，也不是牙买加，我们不能凭借几条武装商船就制服对手，武力营救人质的风险太高了，搞不好就会血染珠江。 马奎斯从心眼里是看不起中国水师的，他确信武装商船虽然卸了炮位，也足以撞翻任何阻拦他的清军哨船。马奎斯一拍胸脯，夸下海口， 哼，中国哨船不过是弱不禁风的大玩具，我们的水手半数都是退役的水兵，操枪操炮动作娴熟，就是使用短刀佩剑也都是格斗的好手，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很快就能把福煦码头内所有英国商船组织起来，冲破清军水师防线。 义律克制住内心的冲动， 哎，要冷静， 携坚船快枪之力在中国境内动武不是上策，这就像在拳击场上打斗，即使打败对手也得付出几分代价，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才是上策，但是凡事都得做两手准备嘛。 我已经命令拉恩号的布雷克舰长集合所有尚未入境的武装商船，做好战斗准备。如果六天内得不到我们的消息，他可以闯入珠江营救人质。马奎斯船长，请你指挥码头内所有英籍商船，叫他们准备好。万一广东官线行事鲁莽，大开杀戒，你们就冲进商馆救人。但要切记，国家之间无小事，不忍一时之愤鲁莽行事，只会败事于筹谋。在欧洲，拘留商船扣押人质意味着宣战，但钦差大臣的谕令措辞不明，我要亲自去十三行公所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对我国有宣战之意。没有我的书面命令，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是，领事大人，我明白。 一律巡视完毕之后，登上路易莎号朝商馆驶去。三个小时之后，他抵达了商馆前的小码头。十三栋商馆被清军严丝无缝的四面给围住了，陆地上有便兵列队巡逻，江面上有20多条哨船一字排开，遗商被关在商馆内不得随意走动，旗杆上的各国国旗都被降下来了。英国商人隔着窗户看见路易莎号，就像是看见救星一般，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水手们把口哨吹得震天响。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天黑了，钦差大臣行辕内点起了气死风灯和羊角灯，米黄色的灯光把天井照得半明半暗。吴秉鉴和卢文锦将义律的抗议信和秦岭船牌的禀帖呈给林则徐之后，在牵押房里候着，脖子上还挂着铁链呢。袁德辉坐在一旁整理文牍。12年前，吴秉鉴荐举袁德辉去的北京理藩院，但吴秉鉴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此刻认不出来了。袁德辉呢，又胆小怕事，知道林则徐秉性严厉，也不主动搭讪。他给五卢二人倒了茶水，闷声不响地坐在一旁整理文牍。吴秉鉴和卢文锦以为袁德辉是监视他们的，不敢开口说话。三个人枯叶似的坐在一间房子里，形同陌路啊。吴秉鉴年高体弱，打熬不住，拖着腮帮子昏昏欲睡。卢文锦倚着椅背打盹，喉咙里发出轻轻的鼾声。此刻，林则徐和邓廷桢正在花厅内商议对策。义律的禀帖表示，大英国主谕令英国商人遵守大清法律，不得携带鸦片入境，如有违反，不仅中国官线不予宽容，英国国主也绝不包庇。而后却笔锋一转，强硬声明，他已将滇地置于他的保护之下，除非广东官线明文承诺保证滇地的人身安全，并由他亲自陪同，他不允许滇地去钦差大臣行辕。其次，趸船上的鸦片是英国臣民的财产，停泊在公海之上，中国官线无权收缴。最后，他要求广东官线3日之内发给船牌，允许全体英商离境，否则他就判定在越英商被拘为人质了，一切后果将由广东官线承担。义律在这个禀帖中是这么写的：中国官线集结军队、战船、火船和威胁性物资，实非寻常，本人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广州商馆前的行刑事件，即使创举又没有做任何解释，广东官线处理事务一向和平公正的信念化为乌有，现特以本国国主名义 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开战。 林则徐的谕令秉承了中国县令的写法，笔写风雷，大义凛然。义律的禀帖合乎欧洲的外交风范，不张扬，不威慑，不恫吓，点到为止。他绵里藏针地示意广东官县动用军队包围商馆会被英国视为敌对行动，与战争只隔着一层薄纸，稍微一使劲就会捅穿。林则徐指着禀帖说，我早就听说英以狡诈嚣张，果不其然，我到广州后颁发的所有谕令，我国商民无不临尊，唯有英夷以各种借口疲顽抗命。我要他们三天内承诺缴烟，他们却说七天后才能答复。我持令他们订立干结，承诺永不携带鸦片，他们以种种借口拖延不办，拒不签名画押。我下令将所有佣工杂役撤出商馆，封岗封仓，他们才勉强同意交出1037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我命令候补知府余宝纯、南海知县刘世禄坐镇13行，敦促吴秉鉴和卢文锦传唤大烟枭滇地，滇地却抗命不遵。现在又来了一个义律，公然跳出来声称要将滇地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对缴烟只字不提，妄求请牌离境，我们岂能答应？邓廷桢凑到灯前，把禀帖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老成持重地说道，义律是想以英商离境来威胁我们呀，他进了商馆就像进了鸟笼子，如何能威胁我们？少穆啊，依我看，义律的意思是英夷的贸易额占了广州贸易额的70%，英商一离境，粤海关的税收势必大减。林则徐不屑道，谢军兄，各国医商来广州贸易，茶叶、大黄等正经生意利是3倍，即使没有鸦片，各国商人也无不垂涎。广州这样的大码头天下难找，我不信英国商人舍得离去，义律不过是虚词恫吓而已。我们必须传唤滇地，杀一杀英夷的嚣张之气。邓廷桢捻着花白的胡须缓缓说道，少穆啊，这办理遗物它是个细活，不能着急，更不能意气用事啊。滇地不来，派兵进商馆抓他，唾手可得，但后患无穷。我大清律明文规定，一人在内地犯法，除杀人罪外，一律交给外国职官处置。对付夷商，不能用对付内地刁民的套路，否则容易激起边信呐。谢军兄，我在京时曾与潘王二位阁老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议论过此事，对外国烟枭既不能捕，又不能关，还不能杀，只能驱逐出境，这等于是不加惩罚呀。如此一来，烟毒无法禁绝。少穆，皇上既然要三法司修订禁烟条规，我们不妨等一等，在新条规颁发前，不要贸然抓捕医生。至于这个滇地嘛，我看就算了，不必传唤他，就算把他传过来，那不也得放回去吗？滇地仅仅是大烟枭，这个义律他才是渠魁呀。